大部分人都相信运气，说句实话，我也相信。人各有命，富贵在天。比如有的人可以平步青云，有的人则一辈子碌碌无为。我常感叹，同样是人，为什么可以差别这么大呢？是啊，天差地别。 今天早上，门卫老刘给了安宗一封信，打开一看，封面红底金边，红色的绳子系成一个显眼的中国结，这显然是一封婚礼请帖，俗称红色炸弹，炸飞了安宗那颗备受煎熬的心啊。请帖是他一个大学同学的，叫严成，上学那会儿他和安宗关系很好，严成人帅，读书好，口才也好，所以很能讨得女孩子的欢心，可以说是个校草级别的人物。只是他家境不富裕，是贫困农村考上来的大学生。和城市里面的孩子不一样，他们的将来都得靠自己的双手一点一滴地赚回来。安宗一直都觉得严成对自己的出身感到自卑，但又不愿意别人看低他，所以为了要在同龄人中显出时尚有品味，他几乎每餐都只吃泡面和面包，剩下钱来买些装扮自己的行头。外表光鲜亮丽，内在只有几个铁哥们才明白有多困难。有时候安宗看不下去，也会把母亲带来的东西分些给他。严成往往只是矜持的道谢，也不会多推辞就收下了。虽然表面上看不大出来，但安宗知道他是成了自己这份情，两人的交情也就这么结下了。所以基本上来说，严成是一个有野心有抱负的家伙，他不甘心自己的出身，于是极力地表现自己比城市里的青年还要出色。这样的人成功是早晚的事，只是没想到才毕业没多久，那小子居然那么快就已经成家立业了。恭喜他的同时，内心总是感觉有那么一丝凄凉。与自己现在的状况相比，严成实在是太幸福了。随请帖寄来的还有一封信，当中写了一些他和他准夫人的甜蜜爱情故事。但是最奇怪的是，他在信中说他发财是靠一个秘诀，一个古老的秘法。有了那个秘诀，就可以财运亨通，飞黄腾达。还说因为自己是他大学时期最好的朋友，所以他只告诉他一个人，他要安宗去参加他的婚礼，然后就把这个独一无二的秘诀告诉他，拉这个共患难的兄弟一把，连着他一起发财。安宗笑了笑，没有当回事儿。 这世上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啊，就算天上真的下金子雨，我头顶上也绝对是艳阳高照的。发财的事儿呢，跟我从来都没有缘分，我只求能安稳的过日子就不错了。哎，其他的奢求就是自找苦吃。问题是， 说到钱，安宗突然想到一件事情。 去婚礼的话，要出份子，要红包的。 他摸了摸头，心里想， 这个月的工资用的差不多了，如果去肯定要有路费，再算上红包，至少得1000块吧。开口问父母要，又不好意思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真是麻烦事儿。他可是我大学最好的铁哥们儿，哥们儿结婚连份子也不出，实在也说不过去啊。 就在安宗两头为难的时候，白毅下班回宿舍了。他想了想，又看了看白毅。 哎，对了，我要是把白毅拉去，红包就可以两个人一人一半。反正这个礼拜我学校组织去参观科技馆，我们两个都空了下来，算上周末两天，正好去盐城的参加婚礼。虽然别人都是带女伴出席的，就我拉这个男的有些丢脸，但总比不给红包来的好。 于是安宗没有多做思考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。他一边献媚地帮着倒茶，一边对着白毅傻笑。 白哥，你下班了？ 白毅歪着脑袋，莫名其妙地看着他。 下班了。你今天 没什么，当我没问。 他放下衣服，喝了口茶，就去开电脑。 我知道你明知道我效忠戴坚，但是只有你能和我一起分担了，不找你找谁啊？ 安宗搬了凳子坐在他边上，乐呵呵的和白毅说：“ 老白，你想出去散散心吗？”“ 不想。” 白毅敲着键盘，头也没抬。安宗拉长了脸，心急起来：“ 万一他真的不肯，我就只能自己出全部了，这怎么拿得出来呢？” 于是安宗心一横，干脆直截了当地告诉了白毅：“ 我要去参加一个老同学的婚礼，没钱出份子，你和我一起去吧，老白。” 白毅停下手，抬头看他：“ 婚礼？就是说要我和你一起出红包的份子？” 安宗心虚地点了点头。白毅低下头继续打字，坚决地回了句：“ 想也别想。” 我真是一毛不拔。哎，严城不是说他有什么发财的秘密吗？白毅最喜欢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了，如果我告诉他，说不定这只铁公鸡会感兴趣的。 安宗又朝他的座位挪近了些，装出神秘的样子，低声告诉他：“ 哎，老白，你是我兄弟，我才和你说的。其实我那个朋友啊，有一个发财的古老秘法，他说只要我去，他就告诉我。”“ 哎，兄弟，你连这种借口都变出来了，可想而知你兜里是真没钱了。要去也可以，但是……” 安宗咽了口口水，看着白毅摸摸下巴，等他把话说完，他微微环视了四周一遍，最后把目光停在安宗身上说：“ 下个月还有再下个月的家务你来做。” 他想了想又补充道：“ 顺便把我衣服也一起洗了。” 安宗瞪着眼珠：“ 而家务也就无非是倒垃圾、扫扫地什么的。”“家务我来做，你自己的裤衩袜子老子绝对不洗。”“ 是吗？那真遗憾，祝你玩得高兴。” 白毅点了点头，说完喝了口茶继续打字。安宗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好几圈，脑子里天人交战，心中悲叹道：“ 钱哪，钱，一分钱真他妈的逼死一个英雄汉呐。” 他涨红着脸狠狠拍了他的电脑桌：“ 成交。” 白毅发出很轻的笑声，指着显示器回头问他道：“ 你说订几点的票？” 安宗愣了愣，才发现屏幕上显示的分明是网上购票的网站，满满一页的火车班次列表。于是安宗最后的一根理智神经爆断了：“ 白毅，算你狠。” 礼拜五那天天气很糟糕，突然下起了雨。安宗和白毅匆忙地赶上火车，坐了不到两个小时就抵达了目的地。 特快就是不一样。 那是个小城镇，是严城女朋友的家。因为连日来阴雨天的关系，小镇一片灰蒙蒙的，能见度不高，看不清太远的东西，总觉得四周阴霾一片。两人下了车，认出了站在月台上的严城。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在大学里穿着廉价牛仔裤的穷酸学生了，现在的他一身名牌休闲套衫，衬托着英俊的脸，倒真有几分成功人士的气派。只是阴雨中，他的脸色显得有些苍白，似乎瘦了不少，大大的黑眼圈感觉十分憔悴。严城也看到了他们，远远地招了招手。安宗和白毅向他那里走去，他看见安宗身边带着个陌生人，显然有些意外。安宗连忙介绍道：“ 哦，这个是我现在的同事，也是室友，叫白毅，正好有空，我就拉他一起来了。” 严城马上伸出手笑着说：“ 既然是小安的朋友，那么也是我的朋友，明天婚礼一定要多喝几杯啊。” 白毅微笑着与严城握了握手：“